是吧？有史为证。啊，景阳岗上，啊，武松，啊，那三碗不过岗，他喝了18碗，啊，一顿醉拳，是吧？打死猛虎一只，是吧？那中国人就说了，说平时咱们喝的酒还少啊，人喝18碗。跟大家讲，武松那个年代喝的酒和现在的不一样，那个时的酒啊都是米酒，酒是很淡的，甚至度数啊比咱们现在喝的啤酒啊高不了多少，所以古时的酒碗还很浅。所以呢，据我考证啊，就武松当年喝了18碗酒，核算到现在来算呢，实际上也就算个6-7瓶啤酒那个样子，丁到白酒算也就是半斤8两的样子。我说的是酒的浓度和烈性度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大家别学啊武松，你说我也跟武松学，我也喝18碗酒，那你肯定就喝的什么呢？胃出血了，就喝出酒精肝，喝成昏迷了。你现在18碗酒，你最少得3瓶啊，3瓶白酒啥人不喝死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以史为鉴，你得到那个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去，是吧？酒壮怂人胆，你像这个熬夜的人晚上失眠了喝一小盅酒睡觉是对的，反过来说失眠的人我偏把自己喝醉了睡着那是不对的。为啥？过为过也，美味不可多用。酒少喝是养生，喝多了要命，所以大家这个理道要是明白的啊。那么我们讲情志造病怒伤肝，为什么要说到这个酒呢？哎，有老话为证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说这什么道理？哎，说咱俩是多年未见的朋友，好啊，一见面高兴，别忘了刚才我讲过喜则气缓，啥意思？一大高兴喜伤心呢，那血脉流的就慢了，很粘稠了。好了，喝两盅酒吧，酒上来了，酒壮了胆气，行了肝血，气血循环就加速了。所以人高兴的时候你喝酒不容易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这个酒的加速和过喜啊来抑制血脉，二者形成平衡。反过来呢，人赌气的时候麻烦了，本身肝血就不调达，上着发条呢，你这再来两盅酒得火上浇油啊。所以呢，你看情投意合的人喝酒是越喝越高兴，是吧？你像这俩人不对付，越喝喝不喝打起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喝完酒你再动点手得。我给大家讲过啊，我在读大学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没有脑死亡学说，是不是啊？结果呢就有这么一个老哥俩，是吧？一个是退了休的老局长，一个是副局长，提升当上政局了，熬了大半辈子，老哥俩在一起，在一个酒桌上，这是欢送，是吧？老局长退休啊，也是为了欢迎当了10几年的副局长提政。你看，这喝着酒，喝到兴起之时，这个刚刚扶正的，就拿着这筷子，开玩笑似的，就跟那老哥哥说。说我给你牵了大半辈子的马呀，是不是啊？你老当正的，我给你当了大半辈子副手，终于把你熬下岗了，我可算能扶正了。你看，也是快退休之前终于扶正了，是不是啊？你看这是啥呀？这不就功名利禄吗？哎，所以平时都好，这喝点酒就控制不住情绪了，就拿着筷子给那老哥哥脑袋崩打了那么一筷子，你说能怎么着啊？是不是啊？那也不是孙悟空的金箍棒。结果这老哥哥脑子一歪倒了，哎呦，在场的人都吓坏了。人家看 别开这样的玩笑，你可别吓唬我们。吓唬什么呀？翻白眼了都，送医院吧。脑出血死亡，脑出血死亡，结果喜事儿，一个光荣退休的，这把彻底退休了，是不是啊？上阴曹地府上班去了，是吧？一个光荣的提干的，这把不用提干了，是不是啊？直接什么呢？啊，拘留所去了，啊，几十年的牢狱之灾，差一点给毙了。后来呢，哎，经过多方的论证，是吧？法医解剖证明，酒加上先天性的血管畸形，再加上本身这老哥血压就高，情绪不好，这才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弄了个无期。你说冤得慌不？所以讲这些话的例子告诉大家什么呢？叫乐极生悲呀。所以人在饮酒之后，你别掰腕子了，是不是啊？又我蹦跶又跳舞了，是不是啊？又摔跤了。别看你平时身体挺壮，在酒精的作用下，在人体肝气郁结或者怒气的作用下，脑出血、眼底出血那是常见的事儿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家里有亲属啊，你在法医部门工作的或者在医院部门工作的，你都知道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样的病例并不少见。所以这叫怒伤肝，怒则气上，是吧？在评书表演艺术家啊单老先生的段子里也有这样的话，是吧？叫血灌同人红，气冲顶梁盖，啥意思？人发怒了，所以大怒伤肝，容易眼底出血，容易脑出血，容易心梗，还容易球结膜充血，啊！所以人呢，一着急一生气，眼睛红了，那个不叫眼底出血，叫球结膜充血，可以用水火疗法，啊，可以用磁疗矫正住眼罩，这是第二个情志，怒伤肝，忧伤肺，啊，忧伤肺，思伤脾，恐伤肾，这三个情志造什么呢？忧伤肺我讲过了，经常忧愁的人得肺结核。思伤脾，过度思虑的人得抑郁症。恐伤肾，经常从事比较紧张的工作的人，经常呢有心理压力过大的人，害怕的人得肾炎，啊，得肾炎，还容易过早的出现骨质疏松症。那把这三个情志加在一起，我这人啊经常琢磨，思虑多，想事呢不往乐观的状态想，老往牛角尖去想，越想越发愁，愁来愁去还老害怕。我告诉你，糖尿病你肯定跑不了，所以这是情志造糖尿病，是吧？思虑过度啊，啊。那么下面把这三个情志再单独分开来讲，是吧？思则气结，啊，尤其是女人，到了中年到老年的过渡期，我们叫更年。大家一定要写到你的笔记本上，更年期不是病，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。而更年期的脏腑失调是病，啊，是病。所以懂得养生的人，懂得生活，生活有品位的人，可以平稳顺利地度过更年期，步入人生当中的第二个春天。人到老年越活越年轻是不是梦想？反之呢，自认为聪明的人，是不是？平时呢想事想的比较多的人，在更年期脏腑失调引发多种症状，更年期没过好，那么更年期是多事之秋，没过好的那就步入了生命健康的寒冬，提早衰老，过度衰老的疾病是比比皆是的。所以说这个更年期和这个脾啊、肾啊、肺啊它有什么关系？密切相关。因为女人在更年的这个阶段，增生类疾病、肿瘤类疾病比较高发。瘤子是怎么来的？不是医生给你种上去的，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变化过程。气滞则血瘀，瘀而成结，结而成瘤， 实心的叫瘤，空心的叫囊肿，都叫淤血。那是什么让气滞住了呢？啊，有人说生气就滞住了，这么说是不对的，那是肝郁气滞，是因为肝气而导致的气血瘀滞，而平时的气滞都是因为思，就是那些自认为聪明的人，凡事都要多想个两圈三圈的人，为什么？大家写到本上，思则气结，思虑气就结了，淤结了，打结了，打疙瘩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忧呢？忧则气散，是吧？比如说人遇到什么事儿，生气了。我曾经给所有的男同志下了个指标，说你希望您的妻子健康长寿吗？那么好办，你就别惹她生气。说那怎么可能？哦，那你就气到底。惹人生气要负责任，一个是呢要把她气到什么呢？哭，痛哭流涕。哎，悲则气消。说这人啊很大的气，后来气哭了，哎，这就气不出来病，是不是？反之呢，这人暗气暗憋了，越心思越不对味，肯定会长瘤子的，叫思则气结，这是气哭了。二一个呢，就把他气什么呢？北方话啊，北方话叫鸡眼了，是吧？南方朋友听不懂，我们说成普通话，就是给人气的爆发了，是不是？发泄，跟你痛吵一顿，哎，挺好，啊，这时候你就别吱声了，啊，让他痛痛快快的发号火，是不是？所以中国人讲啊，请神容易送神难呐。说一样的道理，你能惹人生气，你还要把人气给消了，这才叫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敢当。哎，反之呢，现在有些男同志。啊，特别一些年轻的男同志，啊，我很不赞同。能惹人气，气完之后呢，跑了，是吧？躲出去了，让他的妻子爱人气，既不能化成泪水疏肝解郁，又不能把气发泄出来，所以暗气暗憋，轻则气出个甲状腺结节来，重则呢气的子宫肌瘤、卵巢囊肿，那么还有甚者。就会气出来癌瘤，所以中医说气为百病之源呐、啊，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啊，那么这是悲则气消，还有一个叫恐则气下，啊，恐则气下，你像这个脱肛的人，大家你注意啊，啥人得啥病，脱肛的人，胃下垂的人。子宫脱垂的人，腰椎间盘突出的人，我讲了这什么病，中气下陷的病，归肝管，是肝血不足不能养筋了，韧带松弛了。另外所有这样的人都有一个特点，胆小啊，经常自己吓唬自己，生活在相对恐惧当中，容易受惊吓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我常给大家说这么一句话，叫养生有道，辩证施养。什么叫道呢？老子在道德经里这样说，说道可道，非常道。什么意思啊？也就是告诉大家，真正的科学道理是很难用文字、用语言表述得出来的。 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就是靠大家去感悟。什么叫感悟？感，眼睛看，耳朵听，手去摸，天长日久，这叫感。悟呢，哎，叫悟道。西游记里孙猴子的法号叫悟空，是不是啊？那么养生实际上也讲求悟道的。那么这个道说白了就是规律原则。那么养生有道，这个道主要包括为三个，天道、地道、人道。天道守的是天时，从养生的角度上来讲叫起居有常，什么时候睡觉，什么时候吃饭，什么时候起床，什么时候上厕所，什么时候加衣服，什么时候减衣服，什么时候多吃，什么时候少吃，什么时候结婚，什么时候生孩子，这都是有道的，有道可循的，这叫顺天道。有些人认为这是迷信，不信那套邪。该睡觉的时候点灯熬油，该起床的时候睡懒觉，到头来得了脂肪肝，视力下降，得了眼病。该结婚的时候不结，要丁克，该生孩子的时候不生，好了，等到想生的时候生不出来了。所以中国人说时不待人，时机天时是不等人的，所谓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这个天机天时人是一定要守的。所以啊，老夫子讲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，五十知天命，六十花甲，人到七十古来稀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这就是人生的一个过程，对天时的一个守时的过程，这叫天道。天道呢，落实到养生当中叫四季养生，叫冬病夏治，叫十二个时辰的养生，都会逐一的讲述，这是天道。地道呢，是吧？地道就是一方的风土人情，是吧？有人说呀，我这人水土不服啊，不是你服还是不服，是你有没有顺地道。所以中国人讲叫入乡随俗，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有人偏不信那个邪，我到四川我就不吃辣椒，是不是啊？好了，得了顽固性的湿疹，对吧？我到了北方，我偏要吃的清淡，我就不吃咸的，得了严重的风湿类风湿，是吧？到了南方，我就不喝那汤汤水水的，我就喜欢吃干的，得了糖尿病，对不对？所以呀，前几年有所谓的专家写文章啊，说这中国人呢饮食不科学。为啥不科学呢？啊，南甜北咸东辣西酸。经过几十年的科学发展进步，几十年的养生悟道，反过来你再看这样的言论，哦，你知道那是胡说八道。北方为什么要吃咸的？因为北方气候寒冷，你就得吃咸的。于是有人又说了，说吃咸的多了得高血压，而且还拿出例子来说，那个黑龙江哈尔滨，说黑龙江那个人口重，高血压多。完了你问他，你说人为什么吃咸得高血压，那他也不知道。那你叫什么科学？老祖宗告诉你，咸味入肾经，北方人一定要吃咸的，把肾精调足了才能耐住严寒。反之呢， 你吃的太淡，轻则呢肾精亏得关节病不说，到老了还容易提前白发成白毛女了，这是北方的咸味儿。那么为什么咸味儿吃多了得高血压病呢？哎，有的人说那咸盐放那不吸水吗？啊，在体内它也吸水，是吧？钠钾盐嘛，啊，到最后还说不到根儿上。肾精吃盐是掉的，掉少了没劲儿，掉多了有劲儿，掉的过多了，肾精大亏，不能治水，人就得病。所以我讲了，高血压病降不下来的是肾精不足了。低血压升不上去的是肝血不足了。所以科学养生，智慧养生，需要的是举一反三。那南方为什么要吃甜味的？是吧？南方比较炎热，消耗量比较大。你吃甜味的增加能量，增加脾的气血生化。不但要吃甜味，还要多喝汤汤水水。啊，反之呢，你不吃就脾虚，就贫血，就容易得糖尿病，是吧？吃辣味的呢，宣肺理气，不得湿疹；吃酸味的呢，收敛，啊，来养人的筋。若不然呢，水分过度散失，人还要得病，啊，得痿症，肌肉萎缩，筋骨微软，是不是？所以到西北，吃面条不放醋，这样的人呢？都容易得腰椎间盘突出，那酸味吃的太多了呢，哎，它就伤人的牙齿，是吧？伤人的毛发，啊，所以饮食之五味，饮食之酸甜苦辣，饮食有节，不能过度，这是啥？这就是地利，啊，入乡随俗的道理，叫地道。这个地道呢，在中医上讲还讲药材，是吧？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，是吧？产地很重要，是吧？这就叫药灵天地之气，所以药材讲究的要地道的。回过头来呢，人道，什么是人道？一说人道，好多朋友认为，只要我们五脏六腑身体健康，就顺了人道了，不尽然。人道讲究的是什么呢？叫孝道，啊，百善孝为先，孝道，是不是？在五脏当中是五脏的生克关系，啊，这段时间我们正在给大家讲这个五劳七伤，上说的是什么？说的就是人道。那么人道是不是身体没病就得了呢？不是的，它还包括一个健康的心态，良好的伦理状态，父不慈，子不孝，何以人道？人就会得病，而且得就得那个世界医学难题，得那个不治之症。所以现代社会科学发展，社会进步，生活水平高了，吃的比原来好了，住的比原来舒服了，人得的病比原来就多了，就说明很不人道，人心很空虚。所以现在呢，国家从上到下号召全国人民要学习中国文化，中国人中华民族要做有文化的一代人。那么这个文化教育实际上就是人道教育啊，没有文化是相当可怕的。那么养生文化如果天天盯着五脏六腑，天天盯着人的经络穴位，那么这样的医生只配给动物看病啊，不配给人看病。给人看病的医生一定要懂得人的七情，一定要懂得人的社会性，一定要知晓人的心理，所以这才叫人道。所以养生疗法心疗体疗食疗恰恰是什么呢？天道人道地道， 那么又加了个药疗，那是个补充，是实在没办法了啊，用药拆了东墙补西墙。在生活当中也劝大家尽量少用药或者不用药，因为人的真正的健康长寿并不是依靠药物而来的。那么辨证施养，这个辨证是很重要的，是吧？我们讲四季养生，辨的是四季阴阳五行。那么我们现在讲五劳七伤，辨的是五脏，辨的是七情，是不是？包括我们大家在学习五脏养生的时候，还要知道每个脏腑跟四个脏，其他四脏都是密切相关的。你比如说，我今年就说这一个心脏，夏季讲心脏养生，心脏和其他五脏之间的关联，大家注意啊。我们先说生，再说克。心五行属火，火可生土，所以心脏好的人他吃东西有胃口，生化不足呢，心脏有病了，哎，这人吃饭他就不香，没胃口。那么肝属木，木生火，肝血足心脏就好，肝血不足心脏就差，这叫生之不足。你看相生这儿，心脏和肝和脾有关系。什么叫心脾两虚啊？心脏不好，吃着不好，睡不好觉，贫血。什么叫心血不足，肝血大亏啊？肝血不足，失眠，眼睛不好，目为心神，你看都是和心脏的关系，这叫生化不足。说克，火克金，心脏有病，心火过旺，克金，克肺金。所有心脏病到了晚期都是喘，叫心源性哮喘。所有心脏发病都是胸闷，喘不上来气儿。你看这叫火克金。那么谁克火呀？水呀，肾，肾脏有病，是不是啊？或者肾亏的时候，对火克制不过，就会上心火。当心脏有病，肾水过强的时候，人就会生水肿之病。你看，所以这就是五脏之间的关联，生生相克。所以大家注意啊，中医讲阴阳五行，讲五脏，阴和阳不是一个阴一个阳，是阴和阳，绝对不是孤立的，是辩证的。所以前我给大家讲过，阴阳两虚的大夫是冒牌大夫，因为阴和阳是相对的，要么阴虚要么阳虚，它还是个跷跷板。阴阳两虚什么概念呢？成两个了。所以这是对中医的皮毛都不懂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，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、骨碎补提取物、补骨脂提取物、银阳藿提取物、碳酸钙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恐伤肾，这个肾是干什么的？在传统的西医看来，这肾呢就是人的一对腰子，其作用呢叫泌尿啊，泌尿。但是呢，祖国中医对肾的认识却远远的不止于此。那么传统的中医药文化，他对肾的认识是怎样的呢？哎，大家要知道，肾是人的先天之本，主人一身之阴，又统摄人一身之阳，可谓是人的阴阳之根呐。那么如果把五脏比作亲兄弟的话，那么这个肾脏它就是长子，哎，是老大。那么按照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，老大是要养老的，所以人的元气 是藏在任督二脉的同时，它还主着人的肾经。所以我常给大家伙讲啊，人病，病在四肢百节者，病之初始；人之病，病在五脏六腑者，病之内达；人之病，伤于任督二脉，病于元气；伤于人的肾精者，病在膏肓之处。哎，病入膏肓了。所以啊，我给大家罗列了几个半条命，是不是啊？肝硬化的腹水，说病在肝上啊，大家伙别忘了，肾者主水纳气，主骨生髓。肝硬化服了水，大夫为什么要给你打利尿药啊？是让肾来干活。所以肝硬化服水不是肝自己个儿的病，是五脏失调，尤其是肾不能主水，水虚之症，所以叫半条命。糖尿病、肾病，不难理解吧？肾衰竭、尿毒症，是不是半条命啊？哎，还是病在肾上。肿瘤放化疗之后，哎，这时候人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是吧？骨瘦如柴，同样是病入膏肓，啊，肾精大亏。尤其是放疗对骨髓的抑制，是吧？导致了恶性贫血，一样的道理。那么还有的半条命是什么呢？就是心梗，放了支架，中风、脑萎缩、卧床不起，言语色顿，思维不清，脑髓已经大空啊。所以这都是讲的半条命，哪一个不都是跟着肾精的亏虚与不足密切相关的吗？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道理。所以呀，人得病别病到肾，一旦病到了肾，哎，几乎就剩下半条命。这个呢是要引起大家伙重视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包括心衰为什么要打利尿药啊，还是肾功不全引发浮肿的道理。那么这是肾脏之所主，主骨生髓。所以啊，我把骨缺血分了三度。一度骨缺血是骨质的增生，表现的症状呢叫足跟痛啊，一晃脖子咔咔响啊，膝关节走平路不疼，上楼梯下楼它就疼啊。腰椎关节增生，腰不疼腿疼腿凉，这叫骨缺血的一度，也叫肾精不足。骨缺血的二度就没那么简单了，多半已经出现了骨痛，躺在床上都疼，骨钙流失，骨质疏松，脑髓空虚，脑萎缩，这叫二度骨缺血，肾精大亏。那么三度骨缺血呢？压缩性的骨折啊，压缩性的骨折，脑萎缩不说，还严重的贫血，耳聋，是不是啊？小便把不住门，所以这叫肾精耗竭。我们说呀，人死如灯灭，灯枯油竭，而实际上当肾精亏到这个程度，你这盏油灯也就真的快灭了。所以这个程度也是实实在在的半条命啊，是要引起大家重视的啊。这是肾主骨生髓。那么肾的另外一个功能叫主水纳气，是吧？早晨起床一照镜子，肿眼泡啊，那个眼睛肿得跟铃铛一样，是吧？不用说了，肾功能不全呢。到院一检查， 肾功能是正常的。哎，说这跟那个徐老师讲的健康知识，这不矛盾了吗？矛盾不？一点都不矛盾。这叫功能性病变。如果你等到肾衰竭尿毒症的时候，那就治不了了。所以病之初发，病于五官，病于神；病之发展，伤于气，病在人的功能；病之加重，伤于形，病在人的零件上。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清楚。所以上医治胃病，不治乙病。这个胃病不是说没有病，是疾病尚未形成，在疾病初期的早期阶段。那么上医何以能治胃病呢？只有早知者方可早治。你连这是病的现象都不知道，你何谈早治啊？所以现在啊，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他不会看病，但是人呢又特别的要面子，是不是啊？到医院看病，有钱没钱都装大款，开多少化验单都照收啊，把钱都交了，检查个一六十三招之后，大夫说没病，哎，他就真的回家了。甚至有的人把家里的牛卖了，把房子卖了，拿出那么几万块钱去看病，检查费花了一大半，大夫告诉没病，把病人给打发回家了。他自己呢也和那个庸医一溜神气，哦，我没病啊。我说你傻呀，没病你眼睛肿啊，没病你疼得爬不起来床啊，那还没病，有病是啥？有病就成了俩腿一蹬了。哎，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。我们到饭馆吃饭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花钱了，我们就要吃个干净，吃个舒坦，是不是啊？你这东西做的不合卫生标准，我就不给你交钱呢，对不对？你反过来呢，大家注意，医院，啥叫医院？原来的医院都叫人民医院，现在叫这样名字的医院少了。人民医院为人民呢，我们花了挂号费，你大夫就得给我们看病，因为这个挂号费不是排号费，实际上就是诊费。我交了钱了，你病没给我看明白，那你把诊费得退给我，对不对？我花了钱交了化验费，又交了药钱，你医生连我是什么病都不让我知道，那我这钱不就打了水漂了吗？所以说你不用会看化验单啊，病人不用看化验单，你只需要问医生我是什么病，我这病咋得的，我病到了什么程度，怎么才能好。只要医生把这三个四个问题答上来了，你那钱就一点没白花。反过来呢，那天有个沈阳的老姐姐跟我说，花了60块钱的挂号费，排队排了2个小时，从她坐到大夫前面看病到大夫给她开完药走了2分钟，大夫连3句话都没说上，很让百姓痛心呐，对不对？说那怎么办？治病就好比行军打仗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作为一个病人，你连自己的病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怎么得的还不知道，如何调养，道理在哪儿，又是不知道，你能治好吗？所以呀，我说天底下老百姓得的病都是自作自受。但凡哪位朋友，你对你的病是怎么得的都没搞清楚的话，你的病就一辈子也治不好。 即使暂时的治好了，很快还会复发，因为你的错误的生活行为会接着造病。所以希望呢，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理儿。那么肾，主骨生髓，主髓纳气。这个肾是怎么受人的伤害的呢？也就是说，生活当中是什么害了我们的肾呢？哎，这有三条，请大家写到本上。一则先天不足，二则后天失养，三则久病耗伤肾精。人呢，人的聪明才智是吧，人的聪明才智，聪明身体的体质都是来自于母亲，是不是？所以女人黄金的生育年龄是28岁，身体健康，发育健全，那么这个孩子将来就聪明，身体健康。人光有聪明的才智和身体的健康，不见得就能成就一番事业，不见得就有幸福的生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全国乃至于全世界的成功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都是有精神的，有锲而不舍的精神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教育学家呀，开玩笑说在中国有个怪现象，当老板的都是小学文化，那打工的呢都是博士硕士。于是有个推论说，是不是高学历高智商的人就永远得给人家打工，没文化的人全能当老板呢？实际上啊，这就犯了以一叶障一木的错误。你有学历，你有高的文化水平，你就能耐了，你照样得给人家的大老板打工。人家大老板可能没什么文化，但是呢人家有德行，人做事呢坚持。所以人成功的最关键的一条，除了你的身体健康，除了你聪明才智和文化之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是靠学习得不到的，是天生的。什么呢？意志坚强。而这个也就是说，现在科学家所讲的那个情商，是吧？人有智商和情商吗？是吧？说这个由谁给呢？由父亲啊，由父亲。那么说这个就告诉大家，肾精不足得肾病，肾的脏腑类疾病先天不足主要取决于谁？取决于父亲啊。所以这个男孩早婚的，你生育的后代多半身体不好，肾精不足，而且意志力薄弱啊，容易得抑郁症啊，这点大家知道。所以国家说计划生育要晚婚晚育啊，是为你后代着想，是不是啊？是为了一个民族他的未来的着想啊，这个我不多说。先天不足之外，就是后天失养。后天失养哪些会耗动肾精呢？哎，这第一条还是说到结婚，小孩的早熟情况也会劳伤肾精。因为中医说潜龙勿用而用之，那么结果是什么呢？哎，就会导致肾精的劳损。强直性脊柱炎都是因潜龙勿用而用之所得的病，对不对？这是后天失养的第一条。第二条呢，熬夜不起早，熬夜的人伤肝，肝被伤的严重了就伤肾，这叫子盗母气。不起早的人伤肺，肺气不足叫母病子受。所以熬夜的人伤肝，肝肾不足肾亏。不起早睡懒觉的人魄力不足，肺气虚，肺气不足肾精 肾气也不足，一个是肾的儿子，一个是肾的母亲，你看看。所以错误的生活行为方式伤肾精，所以这一点比较起来，发达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相比，那些灯红酒绿的城市的人肾精亏虚的就严重。原因呢，不是高楼大厦的错，而是灯红酒绿，而是什么呢，点灯熬油的错。这叫错误的生活行为方式伤肾精。那么第三条，物欲伤肾精，是不是啊？我给大家讲过三戒，是吧？孙悟空里头的那个师弟叫八戒啊，那是猪八戒。我给大家讲过人生三戒：人之少年，气血未定，戒之在色。这是乾隆误用的道理。人之壮年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。说两个司机车刮碰了，是吧？正常的都得打起来了，人这两个司机大哥挺好，是吧？坐路边俩人下盘棋，你看何等的文雅之辈，这样的人肾精都足，是不是啊？动不动就发脾气，动不动就拍桌子，这样的人都是肾精大亏之兆，是不是？哎，人之壮年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，啊，不要斗。啊，斗狠呐、啊，斗富啊，斗强啊，争强好胜之人也是肾精亏的标志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你掌握不了，是不是啊？掌控不了自己的人是很可怕的，是吧？那么人之老年呢，戒之在德，是吧？有多少老领导、老干部，是吧？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，临退休了，这有权不使过去无效啊，总想搂一把啊，总想呢，哎，再搂一票，后来呢都锒铛入狱，本来可以光荣退休，这下子光荣入狱了，这都是贪得无厌的错。一样的道理啊，咱们收音机前的司机朋友应该不少啊，特别听我节目的好多的哥啊，那都是老司机了，驾驶技术都好。你说人开小车和开大车哪个累？一样的道理啊，你住小房子住大房子哪个累？是吧？所以不要贪大。你开大车，你相当于照顾前和后，你顾及的就多，人就累。是不是啊？所以开大客车的肯定很累，是吧？那住大房子的，你光住你还得收拾，他也累。所以世间万事万物，生带不来，死也带不去，所以人到老年怎么样才能活得潇洒自在呢？你别贪啊，你别贪，是不是啊？门前一块绿地挺好的，你偏夹个帐子把它圈到你家院里来，哎呦，你就得天天呢管着它，是不是啊？还怕人进来偷东西，你说你累不累啊？你放在外边管你什么事儿啊？说人之老年，戒之在贪，戒之在夺。所以肾精大亏，一则乾隆误用，二则呢是生活造病，那么三则就是什么呢？哎，贪欲造病。现在人贪欲心太强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房子是我的，车是我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位置是我的，这个地盘是我的，就为了这些事儿啊。人在贪的时候是劳伤肾精的。那么第四个肾精的损害，那就是现代医学损害。抗生素让多少孩子从此世界一片寂静。有的人说是药伤了听神经，我问你，那药为什么不伤视神经呢？所以更准确的讲，叫药的肾毒性，肾受损，肾开窍于耳才受损，这是抗生素伤肾。第二，降糖药伤肾。所以好多尿毒症的人，你看看你吃的药的说明书，